在同一天同一个时间地点，仰望明天，许愿让梦重叠。大雪纷飞，天使已降临人间，一起飞，飞到了永远，永远那一天。 在同一天，品冠演唱经典好歌，首首情牵，曲曲动听。接下来是陈百强的《念青恩》，迪克牛仔的《机场》，庾澄庆的《妹妹大胆往前走》。 长夜空虚使我怀旧思，明月朗相对于你母亲，父母亲爱心有善将逼月，怀念怎不被莫暗，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，遥路远逼开是我心，父母亲爱心有善将逼月，常在心里问何日报，无法为亲堂轻弹曲韵梦中送，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，遥路远逼开是我心，父母亲爱心有善将逼月，常在心里问何日报，心有善将逼月，怀念怎不地莫禁，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，遥路远逼开是我心，父母亲爱心有善将逼月，常在心里问何日报，亲恩应该报，应该识取孝道，唯独我离别无法为亲堂轻弹曲韵梦中，半日遥路远逼开是我心，父母亲爱心有善将逼月，常在心里问何日报， 传来阵阵催促的声音，我只听到彼此

情，同样的对白，同样的空白。是不是这样？